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曹操啊，创立一代建安风骨，那是建安文学创始人之一。曹操不仅能打仗，会治理国家，他的文学修养还非常的高，所以说他是一位文学家。曹操还是一位政治家。那后汉三国时期多乱呢，正像他自己说的，要没有曹操曹孟德呀，不知道有多少人称帝称王啊。那老百姓就更苦了，正是因为曹操屯田治学很有方，所以呀、啊、才使黎民百姓生活安定下来。在当时来说，曹操治理国家也算很有方啊，所以说他是一位政治家。另外，曹操这个人不念旧物，就是不记旧仇。怎么见得呢？您看，他在官渡大战的时候打败了袁绍，从袁绍那会儿不是搜出好多书信来吗？这些书信都是他身边的人写给袁绍的，就是把许都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都给泄露过去了。不仅是这些，当然在信中呢也有辱骂曹操的，有人给曹操出主意，说是把这些写信的人抓起来都得杀喽。可是曹操没这么做，他跟大家说的明白，他说当时袁绍那势力太大了，占据四周，地方大，兵也多，我人马太少，我自身都难保，何况我身边这些人，算了吧，把这些信烧了吧。他一封都没看，这是多么的宽容大度啊，有点政治家的风度。要是因为一点小事儿，人家说你几句不好，你就心里记个疙瘩，一恨恨人家半年，你能当得了政治家吗？就拿那张绣来说吧，占宛城的时候把曹操杀得大败，把曹操的大儿子曹昂都给杀死了，大将典韦都死在张绣手里了。可是后来呢，张绣投了曹操了，他见曹操一下跪，曹操双手搀扶啊。张绣刚一提这事儿，说我对不住你，曹操立刻就给横过去了，不要提了，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曹操对待张绣就像对待自己亲信大臣那样，那么信任，那么重用。所以说曹操在后汉三国时期无愧为他是一位十分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可是曹操啊也够残暴的，他这一生是残暴专横，妄杀无辜啊。就拿给他父亲报仇来说吧，他血洗了徐州，只杀得十室九空，血能飘杵啊，杀人无数啊。而且曹操这人疑心特别重，善经多疑，就因为听错了一句话，他就杀了老汉吕伯奢的全家。杀完了吕伯奢，他还说呢，说我这人呢、啊、为人就这样，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曹操这一生这么说的，他也是这么做的，我对不起所有的人都行，谁对不起我也不行。你就看他杀那梁关王后，人家梁关王后没罪，为了稳定军心，他把人王后的脑袋给借来了，无缘无故就被人给杀了。 燕长江曹操赋诗，他不是船头作歌，做了一首短歌行吗？当时啊，他手下有个大臣叫刘馥，刘馥说呀，您这话里边有那么一句啊，说的不太吉利。人家刘馥没说别的，就说有个别词儿不太好，您是不是改一改？还没等人家把话说完呢，曹操上前扑一槊，把刘馥给刺死了。还有那次就在许昌那儿救火，救完了火之后，曹操立起两杆旗子来，说救过火的站在红旗下，没救过火的站在白旗下。结果呢，他把站在红旗下那些救火的一个没剩，都给杀了。他说这些人要趁火打劫，多残暴啊！要不怎么后人说曹操攻守罪魁非两人，一袖流芳本一身。曹操这一生是既有功也有罪，他是集功罪于一身，今天死在了洛阳，曹操手下的文武怎么能不失声痛哭啊？他们都在想念他家主公曹操啊。有人可就说了，光这么哭不行，咱们得赶快发丧啊。啊，哎呀，现在天下未定啊，江东有孙权，西蜀有刘备，现在发丧好吗？是不是咱们密不发丧，就是说悄悄的，咱们先别言语。哎，其中过来一位，使不得使不得。众人这么一看，正是中庶子司马孚啊。列位将军先生听了，我主魏王驾鸿，天下皆震，谁不震惊？这么大的大事怎么能够不发丧呢？发丧是应该的，不过要牢记我家主公的遗训。干嘛呀？要马上传令各个边疆要塞关隘的守将，一律不许妄动，谁也不许私离岗位。魏王在咽气之前说过这个事儿，这是很大的个事儿。同时我家大王还有遗训，就是说发丧之后立刻脱掉孝服，不许我们拘泥就礼呀。现在我们应该马上派人给邺城太子曹丕、鄢陵侯曹彰、临淄侯曹植、萧淮侯曹雄报丧。哎，司马军说的有理呀。众文武立刻用金冠银果装殓曹操，众文武护着灵直奔邺郡。太子曹丕听到这消息了，哎呦，把曹丕给哭坏了。他出城30里前来接灵啊，跪伏于道旁失声痛哭啊。众文武解劝了一番，曹丕迎灵入城，把灵柩迎进城中来，将灵停在偏殿。邺城是全城挂孝，曹丕率领文武守灵啊。曹丕总是哭，他这一哭众文武也伤心，跟着曹丕哭。司马孚一看，这哪行，世子啊，您不能总是这样哭哭啼啼，您应该呀和我们一块商议商议大事啊。曹丕这么一听啊，司马先生，商议大事？哎呀，世子，魏王既已驾鸿，天下惊震，如今呢，当早立四王以安众心呐。那就是说得想办法继承魏王的大业，你光这么哭哪行啊。众文武一听，嗯，司马孚这话说的有理呀，但有一样，这继位是个大事儿啊，得有天子的诏命啊，就是说得有皇上的诏书。 要没有诏命在，那怎么敢造次行事呢？众人这话刚说到这儿啊，怒恼了一位，哎，列公此言差矣。 啊， 众人扭向回头一看，正是兵部尚书陈角啊。陈角说着话一伸手，苍啷一下把宝剑拉出来了。今日就应该请世子曹丕四位，如果众官有什么疑义，那就应以此袍为例。说着话，这位陈角一抬手，把袍襟提起来，刺啦一剑把袍子割下一块来，说现在就立曹丕，谁要是敢有疑义，让他就跟这袍一样，我就把他斩喽。哎呦，众文武听得这机灵拳打了个冷战，不由自主的都往后倒退了几步，眼睛盯着陈角那宝剑呢，可以说是百官悚惧啊，都不敢言语了。就在这功夫，忽听宫门外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突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有人勒住坐骑翻身下马，腾腾腾脚步仓皇的由打外边跑进一个人来，此人是喘吁吁满头大汗。众文武一看呢，是华歆。华歆冲着大伙这么一拱手，我说诸位呀，如今我家魏王已经驾鸿天下震动，为何不早请世子四位呢？你们还不立曹丕世子，在这愣着干什么呢？大伙儿这么一听，是啊，我们这儿这不是正商量这档子事儿呢吗？那立世子必须得有天子的诏命，嘿嘿，我就为此事而来。你们看，说着华歆由打这袖筒里一伸手，啪啦，天子诏书在此，应该请世子曹丕立刻继位。哟，大伙儿全愣住了。有的人在想啊，自从魏王死了之后，我们把魏王装殓起来那时候起，就没看见这华歆，他哪儿去了？华歆呐，跑许昌去了。这华歆是真有出手的呀，你别看他把华佗先生请来给曹操治病，曹操不是把华佗给害死了吗？这华歆吓跑了，数黄花鱼的他溜了边了，没敢往前凑合，他怕曹操找他算账。好在啊，曹操大概让这病给拿的，也没找他。曹操一死啊，谁都没想到这事儿，只有华歆想到了。他猫在家里呀，唰唰唰，以皇帝的名义呀，写好了一份诏书。他把这诏书往怀里一揣呀，打马扬鞭，他就跑到许都去了。他上许都干嘛去了？找汉献帝去了。找皇上去了啊！来到许都这会儿，他也不容通禀啊，就来到皇帝的面前。他啪把诏书往桌子上一放，干什么呀？他让汉献帝啊在上边盖章，你得把那玉玺给我盖上，这就是让曹丕世子继位的诏书。当时把汉献帝给闹糊涂了。汉献帝听说曹操死了，他表面上啊是满脸的愁容啊，让人一看呢、啊，嘿，魏王曹操死了，你看把皇上给心疼的。其实啊，汉献帝心里头甭提多高兴了。正在这时候，华歆来了。摔这一份诏书，他一看呢、啊，是立曹丕继位的事儿。哎呦，汉献帝一想，这怎么能行啊？我好容易把这曹操给判死了，现在他儿子曹丕要继位，那我会怎么样啊？这个，他那意思， 这章还是不盖的好。不盖，你再看那画心，眼睛都红了，眉毛也拧起来了，说着话他一抬手就把宝剑抽出来了，往龙书案上这么一放。画心这家伙挺凶啊，看样子如果皇帝要不下这诏书，他就能把汉献帝给赐死。这位皇上让这画心给吓的特浑身直打颤，二话没说把这诏书就下来了。嘿，画心把诏书接过来之后飞身上马，由打许昌赶到邺城。要不他怎么满头大汗慌手忙脚呢？谁都没想到这招，只有他想到了。你看他多么会讨曹丕喜欢吧。他现在把这诏书往起这么一举，嚯，百官当时是巧悦，都乐坏了。只要有天子诏命，名正言顺，上合天意，下顺民心，现在就应该请世子继位。诏书上写的明白，封曹丕为魏王、丞相、冀州牧。曹丕是更衣继位，百官欢呼朝贺。曹丕封贾诩为太尉，封华歆为相国呀。那么大啊，要不华歆那么玩命。对了，得图些点什么呢？曹丕封王朗为御史大夫，大小官员皆有封赏啊。改建安25年为延寿元年呢、啊。把曹操葬于邺郡高陵，尊卞氏为王太后啊。曹丕在邺城这儿是大宴文武啊，正在举杯欢庆的时候，忽然间探马来报，启禀大王，大事不好，现有鄢陵侯曹彰由打西安亲率10万大军来祝贺他称王，不是把邺城包围起来了，看这样子是要逼宫啊。可把曹丕吓坏，他们这哥四个呀，数这曹彰厉害，他生的是赤目黄须呀、啊，红眼睛啊，黄胡子。这位曹彰啊，浑着的呢，浑横不讲理，他武艺也高强，是刀马纯熟啊。今儿他要在这儿闹腾起来，那可就不可收拾了。曹丕看了看他手下的文武，心说这怎么办呢？正在这时，曹彰打发人来了，告诉他大哥，让曹丕立刻把印绶送到他的大营。谁的印绶？先王的，就是曹操的。哎呦，曹丕更紧张了，这些文武也面面相觑，谁也没敢言语啊。一则说这是人家家务事啊，二则呢，这位鄢陵侯曹彰可不得好惹呀。就在这时候，有文官之中站起一位来，怎么能不言语呢？家务事现在是国事当先，我们不管你们兄弟不兄弟，曹彰此来啊，他就不应该。大王，您休得惊慌，某不才，到城外去见鄢陵侯，三言五语，我令其退兵。哎呦，这口气不小啊！大伙儿一看，说话这位是谁呀、啊？贾逵。曹丕一看，哎，贾逵可有两下子，能言会道啊。是一位舌辩之士，不过贾先生，您和我家二弟说话的时候啊，你可得注意分寸呐、啊。那意思你别惹恼了他，大王只管放心，是万无一失。啪，把酒杯一推，吩咐人备马，酒都不喝了，骑着马来了，一兵一卒都没带，来到了鄢陵侯曹彰的辕门这儿，吩咐人到里面通禀。外面有魏王曹丕驾下文官贾逵求见。呵，气派不小啊， 中军官赶快报进大帐。曹彰这么一听，什么？啊，好啊，曹丕自己不敢来见我，大夫一个小文官来，我吓唬吓唬他，让他知道知道他家君侯是何如人也。来，擂鼓声仗。说着话，曹彰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文列东，武列西呀，好大的气魄呀！从帐口到辕门，从辕门到大帐，弓上弦，刀出鞘，喊了这么一声：“甲盔告进。”什么叫告进呢？抱门而入。甲盔来到大帐这儿也没客气，抱门，抱门给魏王曹丕丢脸。他把胸脯啪往上这么一挺，唰，俩手往后一背，大模大样的，跟遛早弯一样，他进来了。进的大帐，往这儿这么一站，上下打量打量曹彰。呵，贾逵心说，这长相是怪吓人的，怎么从哪儿看也不像母魏王曹操呢？看曹彰身高八尺开外，生得虎背熊腰，四方大脸，那灰脚的眉毛是斜插入鬓，这俩眼睛通红啊。据说呀，他年轻的时候在两军阵前刀斩敌将，敌将的热血啊把他的眼睛给照坏了，姐那儿出了点毛病，这眼珠改了红的了，海下一部短须扎了扎扎的金黄色的，要不怎么叫黄须儿呢？曹彰打量了打量贾逵，心说：“呵，行啊，瞧这个派头啊，从外边大摇大摆就进来了。站在我面前的是什么人？魏王曹丕驾下称臣，贾逵是也。”哦，曹彰一想，甭问，这是我大哥曹丕让他来送印绶来了。我来问你，先王印绶安在？还不赶快给我拿出来。贾逵听着这会儿冷笑一声：“君侯啊，常言说家有长子，国有储君，先王喜寿非君侯所问也。这事儿你不应该打听。”嗯，曹彰愣了，此话怎讲？我要问问君侯你，你这次率领十万大军来此作甚？你干什么来了？几个？是啊，曹彰心说，我干什么来了？贾逵看了他一眼，我来问你，你是来奔丧的，你是来夺位的？君侯啊，你身有四罪。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关云长知是恶，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曹彰心说，我干什么来了？贾逵看了他一眼，我来问你，你是来奔丧的，你是来夺位的？君侯啊，你身有四罪。曹彰吓了一跳，我有四条罪？不错，听我道来。你远路风尘，率领人马前来夺位，视为不忠啊。我家大王寿诏继位啊，有皇帝的诏命，你不是来夺位，你干什么？文父丧 不前来吊祭，是为不孝。你弃城远来，把那么大的长安撂下了，你带领10万人马跑到邺城来。我家先王曾有遗嘱，在他驾崩之后，不要拘泥常理，边关守将谁也不能离开他的岗位。你怎么上这儿来了？你一个人来可以，你把人马都带来，现在长安空虚啊，如果西川刘备要从长安进兵，长安丢失该当如何呀？你这位守将不仁呢，你也不召唤召唤你两个兄弟一起来吊祭我家先王，你为不义，像你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在此还耍的什么威风？哎呦，这燕翎侯啊没词儿了，当时就让贾逵给说住了。啊，先生请坐。他一转身把他那椅子给贾逵搬过来了，他问贾逵怎么办。贾逵一听没什么可说的，随我进城到宫中去见魏王。好吧，这位这么大的燕翎侯低头搭着假的跟着这贾逵来见曹丕来了。兄弟一见面是抱头痛哭啊。当时这曹彰就把兵符令箭交给他哥哥曹丕了，您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得了。曹丕安抚他几句，让他赶快把人马领回去，长安是要地，不要有什么一差二错。曹彰答应，给他哥哥曹丕磕了个头，抱着兵符令箭带着10万人，你瞧他这通折腾回长安了。刚把曹彰打发走啊，华歆就过来了。我说大王，这曹彰君侯一来呀，不管怎么说吧，他是来夺位也好奔丧也好，他倒来了。可是那二位呢，曹植曹雄到现在都没露面儿，有赴丧不奔，这可不对，此为不孝。曹丕一听有理，那么以你之见应该问罪。就依先生。曹丕立刻打发使臣问罪曹雄与曹植。过了几天，问罪萧怀侯曹雄那使臣回来了，回报魏王曹丕说曹雄啊自缢而死，畏罪自杀了。一听说他哥哥问罪，曹雄一害怕上吊了。曹丕听着心里也怪不是滋味的，你看看自己刚继位就把老兄弟给逼死了，转念一想，嗨，不逼死他我这王位能稳当吗？刚想到这儿，华歆说话，嗨，大王您这又何必呢，现在不是念手足之情的时候，您念手足之情，我想他萧怀侯他也不次于曹彰啊，一旦他要是得了手，那就要把您给推到一旁去，这魏王的宝座他就要坐了，您何必如此呢？曹丕刚掉了俩眼泪，让华歆这两句话呀把那眼泪给说回去了。先生言之有理，怎么办，赶快传旨重葬萧怀侯。刚把旨一传下去，姐外边进来一位，鼻青脸肿，帽子也没了，衣服也扯了，来到曹丕跟前跪倒就哭。曹丕一看呢，这是打发到曹植那儿去的那位使臣，你怎么这样了？哎呀，大王，好厉害的临淄侯啊，他差点没把我给杀了。起来讲话，遵命，微臣奉旨去问罪临淄侯，他把我给叫到了大厅，临淄侯正在那会儿和丁义丁仪兄弟两个人饮酒呢。哼，曹丕一听当时就把脸沉下来，他就不爱听这丁氏兄弟的名字。丁仪丁义啊，那是后汉时期的两位名士，有名的文人呐、 也可以说就是曹植手下的谋臣。曹丕为什么烦这俩？丁氏兄弟还有被曹操杀了的那个杨修，曹丕跟他们就不对付。而且啊，曹丕总觉得这几个人在曹操面前没少给他说坏话，还真有这么点意思。因为人家丁氏兄弟啊，保曹植是忠心耿耿。曹丕听到这儿，告诉这使臣，你给我往下说。 当时那丁义就问我， 我刚把来意这么一说， 他狠狠啐了我一口，他说呸， 先王在世的时候就非常喜欢我家主公林子侯，我主才华出众，立世子的时候就应该立我主曹植，可是大王也想这样立，结果被你们这些残臣所阻，有人进了谗言说了坏话，所以才没立成。他这话还没说完呢，坐在他对面那个站起来了，把我吓了一跳。那个人把眼睛一瞪，说你跑这儿问罪来了？哦，王丧不远，你就问罪骨肉，这都是曹丕做的事吗？ 大王您恕罪，他可叫了您的名字了。那个人话没说完呢，又过来一个，他说我主曹植聪明冠世，全世界第一聪明人呐，当嗣大位，要立魏王应该立他，为什么反不得立，就让你们这些庙堂之臣给闹的。我也不懂什么叫庙堂之臣啊，大王，庙堂之臣是不是庙里塑的那些泥台小鬼啊？我刚要分辨几句呀，这时候林子侯啊抬起手来，啪就给我来了一酒壶，差点没壶开了，我旁边这么一闪躲过去了。随后林子侯传令，一顿乱棍就把我给打出来了，一边打一边说，不是打我，是打大王您呐。哎呀呀，气杀我也，几句话把曹丕气得直哆嗦呀，他把这使臣打发下去了，让他好好养伤。曹丕就问华歆这事儿怎么办，华歆一听还有什么可说的，看来林子侯曹植是有意谋反呐，您就应该将他捉来问罪。曹丕一听言之有理，当时传令让许褚领3000虎卫军将曹植捉来见我。那许褚这员大将多凶啊，两朝老臣啦，曹操身边的虎痴将军呐。许褚马不停蹄就来到了临淄，这个临淄啊就是青州。当时这青州治所在哪儿啊？在山东省旧临淄县北。为什么把这位临淄侯给安排在这儿啊？当然安排在这儿了，那青州是重城啊。您可要知道，曹操发家就从青州起的家呀，青州兵嘛。曹操这些青州兵啊，待遇都非常特殊啊，服役也好，退役也罢，曹操都发给他们一份特殊的护照，甭管走到哪儿，当地官员呐，远接高迎，给安排食宿，走时候还得给拿路费呢。别的军校就不行了，要不怎么说特殊呢？青州还了得呀？所以曹操才把自己心爱的三子曹植安排在这儿。那青州多大地方啊！今儿个许褚奉命来捉拿曹植，风驰电掣就到了。刚到了帅府这儿，守将不让他进去啊！这位虎痴将军也没客气啊，拔出宝剑来，扑哧一剑，把拦阻他的这员守将给劈了。随后大摇大摆进了帅府了。进屋一看呐，许褚一愣，屋子里这桌上摆的是杯盘狼藉，哎呦，竟是酒坛子，屋里是酒气冲天呐、啊！呵，许 许褚一瞧，真能喝呀！哎，怎么没人啊？他刚这么一愣，就听那桌底下，哦，全在地下躺着呢。许褚仔细一看呢，他差点乐了。您瞧这几位这相，曹植还有丁仪、丁义二位兄弟，喝的是酩酊大醉。你枕着我的胳膊，我抱着你的大腿，全在桌底那睡呢。哎呀，许褚一看，这哪是侯爷呀？快，把他们弄车上去。他手下的军校一看，我说将军，用不用把他们捆上？哎，许褚一听，还捆他干什么？你瞧那样，酒醉如泥了，到了邺城，酒能醒了就不错。军校也乐了，行了，您的将军，多远的道啊？到邺城再不醒啊，那就醉死了。弄车拉着这几位，许褚是回邺城交令，回来的真快。曹丕这么一听，把曹植给捉来了。好，他先传一道令，把丁氏兄弟满门家眷一齐问斩灭族啊。呵，这曹丕也够厉害的，感情他早就记恨着这俩人呢，今儿个可有了口实了。把丁氏兄弟杀完了之后啊，曹丕就问华歆，我怎么处置我三弟曹植？华歆这么一听，我说大王，常言说得好，叔不兼亲呐、啊，我可不应该说什么，可您这一问我，我不能不说了。先王待我恩厚，我觉着跟您并不输，所以我这才直言不讳，您应该将林子侯处死。啊，曹丕一愣，将他处死啊？大王您可不能手软呐、啊！林子侯曹植学识过人，满腹经纶呐、啊，出口成章，提笔能文，此人并非池中物，他绝不能久居人下，今日如果您不将其除喽，日后必遭其害，悔之晚矣呀、啊！您应该将手足之情抛于九霄云外，以国事霸业为重。这可真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呐、啊！就华歆这把小阴扇子在曹丕的旁边这么一扇呐、啊，曹丕一听，对，不过我得找个什么理由啊？您可以问罪他没来奔丧啊。哎呀，曹丕一听，就因为没来奔父丧，我就把他杀了，这难压众口啊，那谁不得议论呢？我刚坐在这魏王的宝座上，我就打发了我的二弟，逼死了我的四弟，我再杀了曹植，还不招惹的天下人怨骂，那我不就失了民心了吗？华歆一听，此话也有理呀、啊。哎，这么着得了，林子侯不是善能赋诗吗？您让他做一首诗，他要做不上来，您就可以把他杀了，就说他那些才华呀都是假的，骗人。曹丕一听有理，不过对我三弟来说，这做首诗可不算什么害，您得给他时间呢。您让他一坐坐半个月，什么词儿他想不起来啊？您就给他限制出来，比如说您让他走几步，五步、七步、九步，几步成诗啊？这几步迈出去，他把这诗做成了，说明他真有学问，那时候另当别论，您可以贬他。他要做不成这诗，您就可以杀他了。加上不奔父丧是二罪归一，以绝天下之口啊，就再也没有人说您什么不好的话了。曹丕一听，言之有理呀、啊。第二天一早，在宁静殿大 具文武啊。曹丕吩咐一声顶户伺候。顶户是什么呀？油锅，把这油烧得哇哇开呀。哎呦，古代年间一摆顶户是令人胆寒呐，知道这就要炸活人了。然后曹丕传旨，将曹植押了上来。哎呦，功夫不大，就把这位临淄侯曹植给押到了宁静殿前。先参加呀，他们不是兄弟吗？兄弟是国礼当先，既是兄弟也是君臣呢。曹植跪下，得给曹丕行大礼呀。曹丕这么一看，哼，曹植你可知罪，先王驾鸿，父丧不奔，坐在你的临淄帅府之中，与你手下的一些乱臣在那会儿饮酒，喝得酩酊大醉，而且出口不逊，辱骂孤家，并有夺位之心。孤念其与你是手足兄弟，虽是兄弟亦属君臣，如安敢恃才灭礼？昔日先君在位，汝常以文章夸世于人，我深以汝必用他人代笔呀。你没那么大学问，你写的那诗啊词啊还有那铜雀台赋，大概都是别人替你写的。古今现汝行七步，吟诗一首，若能免去一死，若不能则从众治罪，绝不宽恕。七步成章啊。曹植听了这事儿，看了一看曹丕，心里说，兄长啊，你好狠毒啊。可是自己有什么话好说呀？他冲着曹丕一拱手，愿兄命题，你给我出个题目吧。嗯，这个曹丕想了一想，哎，就以兄弟为题吧，可有一样，绝不能说出兄弟的字样，就是咱们俩，我是你哥哥，你是我弟弟，就以这个为题，但是不许有兄和弟这个样的字，说出这字来也不行。当场复来。曹植站在那儿看了看这油锅呀，又看了看他兄长曹丕，这眼泪围着眼圈一转没掉下来。怎么回事？曹植把这眼泪咽回去了，哭什么呀？这不是明摆着吗？我家兄长要借题杀害我呀。这座宁静殿可真成了名副其实的宁静殿了，是鸦雀无声，文武百官呢，有的低头不语，有的是瞠目结舌，都吓傻了。曹植悲愤不已呀，出口成章，一步成诗，挪移的移呀，干嘛走七步啊，抬腿，这诗就出了口了。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哎呀，殿前文武唰把脸全扬起来了，一个个大瞪着两个眼睛看着曹植，被这首诗给惊呆了。这时曹丕把头低下，唰，怎么了？眼泪淌下来了。曹丕这把戏是给文武看的。正在这时候，就听这围屏后边有人说话，兄何逼敌之甚？把曹丕吓了一哆嗦，回头一看，母后便是

关云长，知世入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上文书说到关羽大意失荆州，这一大意可不要紧呐、啊，荆州丢了，关羽父子双双死于江东孙权之手。哎呀，把诸葛亮的整个战略部署啊就算给破坏了。这战略部署是什么呀？东合孙权，北拒曹操，这八个字就算成为泡影了。更可怜的就是这位关羽关云长，那在后汉当时是有名的上将。刘备兵进西蜀之后，自从自己拜了汉中王，立刻封关羽为西蜀五虎大将之首。关云长这么一位威震华夏了不起的上将军，死后落得一个身首异处，身子埋在一个地方，头埋在一个地方。刘备呀、啊，心里能不难过？他在成都率领文武是遥祭关羽呀、啊。最后没办法，只得在成都这会儿给关羽修了一座衣冠冢。当时那真是个个伤悲，人人落泪呀、啊。刘备祭奠完了关羽之后，回来是立刻升殿，大聚文武。干嘛呀？他要兴兵报仇，兵发江东，复夺荆州，给二弟关云长报仇雪恨。刘备的话音还没落，有人大叫一声，是哭拜在地。众人这么一看，正是将军廖化。廖化响头碰地：主公啊，您斩不能发兵到江东去夺荆州，应该是先杀逆贼刘封孟达。要不是这俩呀，我家二军侯绝不能惨死于东吴之手。哎呦，廖化这几句话呀，说得很有力量。当时啊，就像在殿中响了一颗炸雷一样。众文武这么一听，廖化将军这话说得有理。这刘封孟达呀，确实可恶。他见死不救。主公啊，您是应该先讨二贼，后伐江东。刘备一听，廖化平身。廖化站起来归班了。刘备立刻要派将去取上庸，活捉孟达与刘封，抓住这两个贼子，把他们点了天灯，放出骨胸中这口气呀。慢来慢来，诸葛亮给拦住了。刘备愣了：军师，你因何阻拦呢？主公，我看要讨二贼呀、啊、不必这样兴师动众，您既不用派兵也不用派将，就可以呢把二贼给生擒活捉了。哎呦，刘备一听，要有这个好主意，那当然好了。军师， 有何妙计叫我呀？主公，您可以这么办。诸葛亮出了个什么主意？说您先把这两个家伙给分开。怎么分呢？不是现在刘封孟达这两个家伙心里头都有鬼吗？他们很担心呢，他们知道在上庸按兵不动，廖化来请求了半天，他们一兵一卒也没发，没去解这个麦城之围，才使得关云长父子遇害，荆州也丢了。这祸能小吗？刘备一降罪，他们就完了。所以现在他们是坐卧不宁，日夜担心呐。您这次可以传一道令去，不用让他们担心了。传令干什么呀？加封这两个人，封赏他们一番，不单不问罪，还把他们的官给往上提了一步。他们当然高兴了，随后就把这两个人给分开。您把刘封啊给派到别处去，分而擒之，这不就把咱们两个人的力量给拆开了吗？然后捉住再报仇也不迟。哦，刘备这么一听啊，这真是一条妙计呀，当即传令封这个刘封啊去做绵竹太守。诸葛亮给刘备出主意的时候啊，谁也没背着，就在这众文武面前说出来这么一个办法。当然这也瞒不住人了，在场的人这么一听呢，都暗挑大指，说军师这个主意出得高。可是其中有一个人呢，把眉头皱起来了，当时是倒吸口冷气。这么一来，这个上庸的孟达这不就完了吗？这人是谁呀？彭样。感情彭样这些日子对刘备很不满。为什么呢？他觉得刘备进西川呢，他的功劳很大，要没有他彭样啊，可以说刘备都很难在西川这儿站住脚。在西川这儿来说，刨去法正法孝直，功劳最大的那就得说是我彭样了。嘿嘿，可是没想到刘备进了汉中王之后没怎么中封他，这彭样心里头很不满意。他朝天呢就这么别扭，今儿个听诸葛亮给刘备出了这么个主意，他替孟达担起心来了。感情彭样与孟达相交甚厚啊。这众文武散班之后，彭样回到家里，立刻写一封密书，派个心腹家人连夜送往上庸，交给孟达，让他多加小心。这家人揣着这封书信打马扬鞭，刚一离开成都没多远，让巡逻哨给逮着了。这巡逻哨为首的是谁呀？马超、马孟起。马超啊就把这家人给捆来了，捆到大帐之中一问根由，随后把信拆开这么一看，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马超也没客气，把这家人给杀了，把这封信就交给刘备了。刘备一瞧这信气坏了，好啊彭样啊，你敢走漏我的消息，这还了得。立刻把彭样抓起来，抓到狱中当即赐死。赐死啊就赏他一个死，你自己把自己掐死勒死抹脖子怎么着全行啊。嘿，这彭样折腾了半天，自恃有功，总觉得自己这功劳比别人大，最后就这么窝了窝囊死在狱里了。那么合着孟达也没接着他这封信呢，可不是吗？没接到了彭样的信，可刘备的将令传来了，让刘封到绵竹去做太守。刘封挺高兴，刘封这么一看，嗨，还是父亲待我不错呀， 这么一来不是吗？倒是自己心里头难过了，我对不起父亲，我更对不起二叔关羽呀。当初我怎么就不发兵呢？嗨，没想到父亲没记我的过错，还这么加封我。哎呦，这刘峰心里是又高兴又难过呀。还是高兴为主啊。接令之后，他辞别了孟达，打马上任了。刘峰走了，孟达可睡不着觉了。孟达那头脑可不简单，他是个文武双全的将才，很有头脑。孟达纳闷啊，咦，这怪呀、啊！我和刘峰在上庸按兵不动，根本没去解救关羽、关云长。当然了，当时也解救不了，尽管解救不了，我们也应该去一次，没去，所以荆州也丢了，关氏父子也死了。听说刘备哭死过几次，他能不恨我们俩人吗？怎么相反，没降罪还加封了刘峰呢？难道他心里始终挂记着他这个义子明灵，却忘了他结拜的兄弟关羽那个惨死？不对，这里有文章，是不是刘备想把我们两个人分开之后各个击破呀？哎呀，这怎么办呢？这个孟达坐卧不安，派人就把这申丹申义给请来了。这申丹申义两个人镇守着房陵，是镇守房陵的两个都尉。孟达对这俩人是十分推崇啊，推崇他们什么呀？孟达呀，很欣赏这俩人的机灵劲儿。这申丹申义是亲哥俩，和这哥俩一个是针尖儿，一个是麦芒啊，大称得起是抬头尖低头尖，一脑袋钟表瓤子螺丝转。当然后汉那时候没有钟表瓤子，就说他那脑子那个复杂劲儿。孟达把这俩人请来了，是置酒款待，当面问计呀。我不瞒你们哥俩说，现在有这么当的事情，你说咱们主公刘备这是什么用意呢？我又应该怎么办呢？孟达说完了这番话呀，只见这申丹申义哥俩互相看了看，哼，微微一笑，闷头喝酒，一句话没说。哎，孟达一看这怪呀，你们二位怎么了？就知道低着头这儿连吃带喝呀，你以为我真请你们来吃饭喝酒来了？我是让你们给我出主意来了。他连连推问了三次。申丹把酒杯放下了，将军，您的话我们听明白了，您想得很细，想得很好。当初廖化来求救兵，您把廖化给赶出去了，根本您就没发兵去救关羽，您不能说没罪。可现在刘备能这么做，这不是明眼人一看就清楚了吗？这是要分而擒之啊。哎，孟达一听，对，那么这么说是让我给猜中了。可是二位，那我该怎么办呢？难道我就在这束手待毙？我跟你们二位把这话说完之后，你们怎么含笑不语呀、啊、光这么乐不说话呢？申丹看了他兄弟一眼，孟将军，您既然叫我们来了，咱们相处的也不错，我们本想给您出个主意，但是呢，没好意思立即开口。怎么，怕这个主意出出来之后啊，您犹豫，那可就不好办了。犹豫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万一要让汉中王知道喽，那我们两个人可就都完了。哈哈， 孟达一听这话说哪儿去了？你看见了没有？这桌子周围就是咱们仨人儿，我连个亲信家丁都不让他在旁边这儿站着，这不是就是向二位请教主意呢吗？怎么能让汉中王知道呢？你们有好主意倒快说呀！申丹看了看孟达，很诚恳，那么您真要是问计的话，我看这事儿不难。您呐，只有一条路，是弃西蜀投北魏，那就是说您躲开刘备去投曹丕，一天云雾皆散。哎呀，孟达这么一听，把酒杯一推，离席十里呀、啊，恭恭敬敬的给申丹兄弟两个人作了一个揖。这个主意真是太妙了。他当夜就给刘备写了一封书信，随后啊，带领着他的亲信家丁以及他的眷属，把箱子柜往车上这么一装，细软东西一收拾，打马扬鞭找曹丕去了。刘备接着孟达这信呢、啊、哎呦，急得刘备直拍大腿呀、啊、怎么这个狡猾的孟达他偷跑了，气我去偷曹丕？偷曹丕不要紧呢、啊、孟达这封信写得太气人了，信里有好多戏弄之词，就是耍笑刘备啊。大意就是，您看我呢把您接到西蜀，我虽然在您跟前有点功劳，但是功劳不太大，可是我现在琢磨着怎么也对不起您，不知因为什么，我总觉得您要杀害我。您对我是不错呀，可惜的是您听了谗言了。那么根据古代以往啊，都是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啊。古代有不少贤臣良将，虽然在主上面前立过多少汗马功劳，由于主上听信谗言，就把这样的忠臣贤将给杀害了，我呢恐怕也要落这么个下场。孟达在信里还举了俩例子呢，你像古代的那个伍云，伍子胥，他不是春秋时的楚国人吗？曾经辅佐过吴王夫差呀、啊、破了越国，后来呢因为有人在夫差面前进了谗言，就把这伍云给害死了。还有一位大将孟恬呢，那是秦国的大将，也立了无数的汗马功劳，后来让奸臣赵高把他给害了。孟达在信中说呀，说我也玄武，为了怕有人在您跟前进谗言害我，所以呢我跟您告假了。走可是走啊，我绝不能说旁的，本着呢交绝无恶胜，去臣无怨辞，就像交朋友一样，交好多年最后绝了交了，一句外话也不能说，这叫君子绝交不出恶语。去臣无怨辞，我已经不保你了，我就不能再埋怨您了，咱们再见吧。您说刘备看这信能不生气吗？当时就要发兵追赶孟达。诸葛亮看了这个信一笑，主公，您发兵也追不上他了，不用追了。我看呐，不如这么办，我有一二虎相斗之计啊。您要追也可以，您就让刘封追他去，刘封能把孟达擒住，这不是有功了吗？也好，或者刘封被孟达杀败也好，或胜或败回来他都得见您，您就可以擒而杀之，然后再捉孟达。刘备这么一听，哎，就依军师，传令让刘封追孟达去。刘封刚到绵竹，令又来了，说孟达反了。 去投曹丕去了。嚯，这些子被刘峰给气坏了，气的是顿足捶胸，大骂孟达：你这个家伙，你拆散我们叔侄不和，父子不睦，见死不救，都是你。现在好，你气了我父亲走了，我追你去。刘峰还不知道这是一计呢，领着人马呀连夜追赶。这时候孟达呢，孟达已经见着曹丕了，他见着曹丕拜倒在地，就把自己来意这么一说。曹丕这么一听，哦，合着你是弃刘备前来投我来了，你是真心投我还是假意来投我呢？哎呦，孟达一听害怕了，这可怎么办呢？我说我是真心，曹丕也不能信呢，可怎么才能证明我是真心实意来投大王您呢？就在这时，有探马来报，说是绵竹太守刘峰奉其父刘备刘玄德的将令，领五千人马来捉拿孟达。哦，曹丕一听，来得好，这样吧，孟达，你是真心还是假意？现在在你面前有块试金石啊，这块试金石就是刘峰，你现在能去抵挡刘峰，或者把他捉住，或者将其杀败，那就是说明你真心来投我来了。孟达一听，啊，大王，我看这不必动什么一兵一将了，只求您给我一支将令，我到两军阵前三言五语就可以说的刘峰，一同归降大王。曹丕一听，那更好了。当即曹丕呀，就封孟达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平阳亭侯、新城太守。嚯，这官衔属糖葫芦的一串儿。当时啊，孟达都没记住都是什么官儿，反正曹丕给了他不少的衔儿，让他立刻领人马到襄阳，干嘛？拒敌刘峰。孟达呀，高高兴兴的就奔襄阳来了。镇守襄阳的是夏侯尚，夏侯尚和徐晃都在襄阳，他们已经接到了曹丕的将令，就把孟达给接进城里来了。刚要置酒款待，城外有人大战，说是刘峰点名捉将，要孟达到马前受首。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孟达呀，高高兴兴的就奔襄阳来了。镇守襄阳的是夏侯尚，夏侯尚和徐晃都在襄阳，他们已经接到了曹丕的将令，就把孟达给接进城里来了。刚要置酒款待，城外有人大战，说是刘峰点名捉将，要孟达到马前受首。孟达一笑：二位将军不必多虑，大王已经给我将令了，让我来劝降刘峰，我也不必带多少兵将，只我一个人到阵前去就能说得刘峰来降。不行不行，徐晃摆了摆手：你可别大意啊，怎么，万一你要说不降他呢？你可别忘了，刘峰是汉中王的义子啊，跟亲儿子差不多，你还是带点兵吧。孟达一想也好，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金秋风景如画，十月天高云淡，在这金秋的岁月，在这收获的季节，每月一次的健康知识巡回大课拉开序幕。这次大课的主要内容是秋季养生方面的保健知识讲座，具体的时间安排为10月24号厂桥店，10月25号朝阳店，10月26号通州店，10月27号丰台店，10月28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参加。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杨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咱们今天继续和大家谈这个秋季养生这方面的知识。 没错，在这个季节我们的主旋律啊，就是结合着季节，结合着气候的特点，一些相关对我们人产生的一些影响，对我们病产生一些影响，这样使大家呢知道哦，我们为什么把养生一定要和这个季节气候变化啊来结合着讲，这样大家呢就听得清楚听得明白了，是不是？ 是的。你看咱昨天谈到了这个畏寒怕冷的人，你看您还没有讲完。 没讲完，实际上怕冷就是一个寒，寒呢你必然要和这个阳， 也就是说阳虚的人在这个时候也不好受。 说的对，我们前段给大家说了，说阴虚的人干燥，干燥的人，那么阳虚的人好受吗？这是一大块， 对，内容比较深比较广。 没错， 涉及的面比较全。 所以我们把这个大话题那就给留在后边来说了。 对， 有关阳呢我们在夏天集中讲的很多，内容也比较讲的不少啊，时间讲的也很长。 是的， 是吧？在这时候，如果那时候我们大家听进去了，明白了道理，而且就认真去做去了，有些新朋友说夏天做什么呀，因为他刚听这节目啊，夏天做什么呀，咱要既照顾一些老的听众，你还不能忽视呢新的朋友，我们就告诉新的朋友，夏天时候我们给大家讲什么， 要养好阳护好阳，要通阳补阳和助阳。 没错，那么说呢，而且还说了这个阳它重要性，一个时候我们怎么去啊？原则的你说的非常原则啊，去通阳啊，去助阳啊，去养阳啊， 去护阳啊， 啊去 补 阳， 对，不断的去积蓄能量。 为什么呢？你还得把道理还得跟大家说清楚了。 是的。 哦，阳在人身体上对我们的人有什么重要性，这你得说清楚了。那你又不说清楚了，光说同阳助阳，那为什么它重要意义你没说清楚，所以说呢你就得全套的你说， 要说就给大家说全了。 哎，说全了 说深了。 这个阳就是什么呢，就是生命的动力， 这是非常重要的 原动力。 生命的动力 是呢气血循环的动力，是什么呢，新陈代谢的动力啊，是人消化的动力，是不是？哎呦，阳那么重要。没错，说为什么夏天那么热还要讲阳呢，一层一层的 给大家播。 为什么？那就叫三个字，借天时。所谓借天时，一个是呢利用这个天气的热驱体内的寒，另一个呢我们去蓄阳，我们去通阳。什么叫蓄阳啊？在夏天阳气比较盛，我们去积累这些阳气，积累阳气什么时候用啊？就现在用。你在夏天的时候你通阳了，就是打通督脉，督脉呢是人体的阳经的总督，督脉嘛，督脉就是总督的意思，督领的意思，它管着阳经的6条经脉，都是阳经，它行于人体的后背，打通了它，通了就好办了，什么腰疼啊，什么颈椎病啊， 都不存在这些问题了，他气血通了，他新陈代谢好了，他阳气足了，他就不存在。另外利用这个热驱体内的寒和湿，如果我们那时候把这个寒和这个湿去掉了，你这时候你就舒服了。大家想一想啊，你体内又有寒，外边又受着寒冷的天气， 寒上加寒，你说你身体能舒服得了吗？ 所以说今天的话题，阳虚的人难受， 就是说阳虚的人天一凉也感觉到难受了。 这个难受呢这两方面，难受的第一阳嘛，它就是发热的嘛，你阳虚了，阳虚它就不发热呀，热度就不够啊，热度不够你就感觉到发冷怕冷，遇冷不舒服，遇冷病情加重，这不就一方面吗？是吧？我还有第二方面， 就是第二方面呢 啊，第二方面它是动啊，阳是动力嘛，你阳气不足动力不足，再加上天冷，你乐意动吗？ 就更懒得动了， 因为呢热胀冷缩就缩缩了，一缩才弄动嘛。有些老年人一缩一冷，找个沙发那一偎就完了， 对，一躺就一天 可乖了嘛， 要不就一坐就一天， 可听话了。所以搞清楚，凡是阳虚的人这时候不舒服，这就清楚了。那这时候我们应该，那时候我没有听到这个节目，这时候难受才想起来了。 阳虚的人，那我现在应该怎么补救呢？ 在这时候我们说了，你就得什么了，你重点那就是如果护养，哎，就得保护，别再伤阳了。所以为什么要这个要增添衣服呢？就是要护着阳，这样呢不至于呢在感受自然这个气候的这个寒邪，哎，这个护是我们主要。 对，就是在这个时候要护好阳气，就是护好人体这个动能。 你说我护啊还难受，我寒气太重了。我们刚说了一个阳的重要性，你还得说呀寒和这个湿与阳之间的关系，你也要把它搞清。你身体有寒，那就是它伤阳，那你体内有湿呢，它就补阳。为什么有些人形成了恶性循环，那就是阳气不足不能卫外，卫也是保卫的卫，外呢是人皮肤的外表，阳气不足卫外能力不足，栅栏门不严，特别是感受风寒进入人体以后又伤人的阳气，湿邪又阻碍人的阳气通行，所以很多病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为什么我说我们把这些寒邪呀、风邪呀、湿邪都当垃圾，我们身体内呢不能有垃圾，是不是？我们还特别给大家提示了这四美是吧？ 对，每天要给健康加餐， 加餐 每天呢要给身体加固防护栏， 对， 每天呢要给身体做垃圾的清理工作， 你看 是 不是？还有一个没呢，加动力， 每天要给自己加这个动力， 加动力要让我们心情好啊，要有目标呀、啊，美好的未来呀、啊，这是一个好的心情。其中就告诉了一个四美，每天清理体内垃圾，每天都在清理，你只要活着你只要吃，它就会产生垃圾。这个垃圾我们本身它有这个功能，清理垃圾的功能，但是由于我们破坏了这个功能，使这个功能紊乱了或者降低了，或者呢你吃的东西你这垃圾大大超过了人自身的这个自动化这个协调能力，冲破了这底线，那么身体也会损坏。所以为什么要吃七八分饱呢？是不是？为什么吃完饭要运动呢？ 对，加速排泄的那个过程。 对对，所以这些工作你没做，而且你一劲儿的摄取，那么把好的东西最后演变成垃圾。 也就是说，这个摄取的过多，就是加上排泄的消耗的，它没有持平， 失去了一个平衡。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要把它清理了，清理了之后，我们这阳气才能通畅。 所以说清理垃圾在这个时候也是非常关键的时刻。 一年我们要两大清理，然后每天要清理，然后我们在饮食上再注意七八分饱，配比要合理科学，什么荤素搭配啊，粗细搭配啊，干稀搭配啊， 酸碱要平衡了。 啊，平衡啊，这关键就是一个平衡问题嘛。 嗯、 我们把它平衡了就行了，平衡是在动态下的平衡，这个相对的平衡。所以这个寒，阳虚的人必然容易有寒，阳虚的人新陈代谢容易有，阳虚的人气血的动力不足，循环不畅。这个阳重要不重要？ 太重要了。 我这一说，很多人夏天没有做好通阳工作， 那可后悔了。 后悔了。说我现在刚杨老师问了一个问题，哎呀，说了半天，我现在怎么办呢？ 就是，我要把这课怎么补上呢？ 你前面还说了，啊，上半年是治病的好时机，下半年呢又不是，那我这难受就没有希望了吗？不是这样的，别那么悲观啊。比如说，我们去坚持泡脚去，泡脚就容易驱散我们的寒，都起到温经散寒。 所以说，这个泡脚在这个时候一定还要继续坚持做， 非常非常好啊！你看，有人泡完了以后，在家一推肚子，脚底下冒什么呀？ 冒水气。 冒水气，就湿血出去了。岁月中间还冒什么气啊？ 冒凉气，寒血要出去。 寒血要出去，再接着推，又冒什么气了？ 冒热气。 热气说明气血通了。 对，气血通畅了，上下通畅了， 是 内外也通畅了。 不要那么悲观啊！我们这还有文章可做。哎呀，人家说了，还是有什么再快一点的，有没有？ 还有再快的？ 有啊。 那再给大家说说。 当然有啊，一个是防，是第一位的，别再继续啊。受寒邪风邪了， 不要再继续伤了， 加重了。对，另一方面我们怎么去，那就是叫护阳嘛。然后现在我们怎么去驱寒，驱寒的过程不就是保阳的过程？你因为寒伤阳啊，你祛湿的过程也是是吧，助阳的作用啊，它阻阳啊。哎，这个辩证关系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我们可以用什么呢？中华民族的传统的中医，中医我们会讲六大术嘛，其中有一术叫什么呢？灸术， 按灸的方法， 哎， 也可以这个驱除体内的这个寒气。 太好太好，你说夏天让人们灸啊，就叫着热难受，这时候呢它凉，你一灸暖暖乎乎的，舒服吧？ 舒服， 哎，舒服，做一个挽灸吧，弥补吧。灸什么地方呢？ 灸山林。 对，那你气血不足的、胃寒的，这个老咳喘病人， 怕冷的， 痰多的，这个就灸足三里。足三里是阳明胃经， 是一个保健穴。 啊，过去有一句话，三里乳不干嘛， 经常就是灸着足三里， 灸着足，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好办法。它又去寒，它又疏通经脉，它又呢对我们脾胃增加动力。有的人灸着之后，哎，就感觉在肚里咕噜咕噜，哎，一松暖意，胃口就有感觉了， 直接通咱们的脾胃。 没错，这不就挺好的方法吗？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金秋风景如画，十月天高云淡，在这金秋的岁月，在这收获的季节，每月一次的健康知识巡回大课拉开序幕。这次大课的主要内容是秋季养生方面的保健知识讲座，具体的时间安排为10月24号厂桥店、10月25号朝阳店、10月26号通州店、10月27号丰台店、10月28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参加。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的，咱们继续。我是腰凉背凉， 那也好办呢。 那怎么办呢？ 用艾条灸咱们命门穴。 嘿，这就对了。哎，你这寒呢还得知道是哪号的。这个寒湿风邪，寒邪湿邪在人体是无处不到， 无处不有。 哎， 嗯， 所以说呢你还得结合着你是哪号的寒邪湿邪，哪号比较感觉到凉难受，那你就灸哪号。刚才杨老师说腰凉背凉，那你就灸命门呢。命门是什么？元阳 命门是什么？命门火就是助阳的，这回清楚了吧？ 也就是说，凡是怕凉的、爱凉的、阳虚的人都可以灸咱们这个命门穴。 那是个根儿，那就是往炉子里续火。命门火嘛，就是一个人的阳气的源泉， 就是积蓄能量，让命门的这个火不衰。 你然后使火去灸他去，这不是助他一臂之力吗？这个灸啊，这个方法啊，20分钟啊，你说住三里，我们灸啊20分钟，人耐条灸啊，热了呢远一点，凉了呢再近一点，现在又发展又有耐盒， 这个艾灸的方法非常 非常多啊，现在卖的也挺多， 各式各样的艾盒的用起来非常方便， 这个艾盒还比较安全，而这个都可以是这个耐，另外还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比如说刮痧疏通经络，还可以呢通过按摩， 还可以炒大圆热敷， 你看这方法太多了，这些呢就是它不如呢夏天呢效果见得快，但是呢亡羊补牢呗，这是不是减少你的痛苦，减少你的病症，换来的你自己感觉到舒服啊，身体内部也舒服，身体内部舒服了那才叫真舒服，带给你的舒服，那你感觉到舒服了，但是你没让身体舒服，翻过来你舒服一会儿，翻过来让你难受一大阵儿。 也就是说身体内部舒服了才是自然的舒服， 对，内外都让它舒服，先首先让我们的生理啊，身体的啊，这些肺也好啊，心也好啊，肝也好，肾也好，这些功能得到正常发挥，得到正常的运转，顺了啊，舒服了。所以说我们是养生，什么叫养生？养什么？维护、修复、复原、增强我们生理的 功能， 这一点上我们提的啊是一个特色啊，特别突出的。这是我们说的阳虚的人不舒服，我们刚说了一气，怎么让他舒服？是不是这样？ 还告诉大家舒服的方法。 哎，对，你比如说这个泡脚，你就可以一天泡2次。那就可以了啊，上午你泡一次，一泡你那个泡脚有3个功效，什么功效啊？第一，它促进血液循环，它促进了血液循环，血活了你就发热了，第二，促进新陈代谢，不是说你现在这个冬季不利于人们新陈代谢我就不做了，那就有错了，你还得继续去做的，保持大小便通畅，把你这个通道一定要通畅了啊，你排垃圾从哪排呀？啊，4个通道，重要的通道就是大小便。你通过泡脚干什么？你要打通啊，皮肤的宣发的这个通道啊，你去推肚子、去按摩，是打开你大小便的通道。咱这3个通道了，还有一个通道就是一个呼吸，啊，我们要吸新鲜空气，要吐出呢啊废气二氧化碳。那你就要注意啊。那你注意什么？你注意要呼吸新鲜的空气，这是我们说的这个阳虚。还有什么人？我们说的这今天这个话题是挺 还有哪一类人不好受呢？也就是说，调节能力差的人和适应能力不强的人，在这个时候他也会感觉到不好受。 没错啊，所以说我们怎么去考察自己这个能力啊？我们自己身上有很多的没被发现、没被大家所认识到的能力，现在统称大家说什么免疫力，实际上呢这里细化里边很多很多，你看我们今天姚老师刚谈到的调节能力、应变能力、 适应能力， 对呀，啊，你这些能力，有的人呢适应能力特别强，一说上哪去行，是不是能去，有时候我不能去，当然不能去里边原因很多，有的时候啊我不能去，去了以后我一换地我睡不着觉，就是说他那个适应能力就特别低，啊，我们发现这样人还不少，啊，儿子姐姐条件也不错，不去都想表现个孝心，最后人家不给面子，是吧？当然这里边有很多啊，一个主观思想，还有一个客观，哎，有些人就适应能力就不行，这样呢，这个对于自己的幸福指数、生活质量， 大大的降低 了，本来条件挺好。另外我们还重点结合着这个适应能力的适应季节气候的变化， 这才说到这个根上。 就是说这个适应能力还指这个适应季节气候这个外在的这个变化下。 没错，所以呢总体上我们说是现在一个免疫力，但是传统说呢就是一个正气， 就是说正气不足了，所以说这个调节能力适应能力应变能力都减弱了。 你比如说我们过去说过，我们说阳虚他怕冷，你阴虚他就怕热呀。你看有的人怎么说，我呀 又怕冷又怕热， 对了， 冷一点也不行，热一点也不行， 就是他的适应能力太差了。为什么差？因为他身体的调节能力抵御能力。实际上呢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我们身体去挖掘的自我修复能力。真正的好病，真正的治到根是什么？ 身体的自愈能力要强。 现在我们都是吃药吃药吃药，用药来叫这个病彻底的康复，恢复你本身的这个自我修复的能力得得到正常运作，这才把根彻底的康复。比如说我们破了是吧，划破了，有的年轻的时候你甭管他怎么样，他自己就好， 自己就修复好了， 他自己就好，这就是人的自我修复能力。感冒了，那你吃点药啊，没事儿，怎么了？嗨，一扛就过去了，结果人家还真扛过去了。 这就说明他的自愈能力比较强。 这就是身体，他没吃药怎么会好啊？我们很多人就忽视了这个问题，没有把我们身体固有的这个能力去引导、去积极促进和发挥它的效能。是不是 没有好好的调动起来？ 对，我们为什么提养生？为提这保健，在这边去挖掘、去启发、去培养、去修复我们自身的修复能力，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 这个是咱们讲这块内容是多加的，就是姚老师一引导，结果把这个人体的这个抗病能力啊、修复能力、调节能力，结果我们说出来了，人体的自我修复能力。 主要还是咱们李老师的这个知识面广。 这个我说了，这个为什么给大家提议，将来是未来的研究的运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前景。 是的， 这就回到了我们身体健康的本位。 我曾经还看过一篇报道， 是吧， 就是谈的这个人体的自愈能力，怎么去调动人体的自愈能力、自我修复的能力。 哎，对，这一点是在根儿，说到根儿上了。好了，我们今天特别重点给大家说了，在这个季节什么人不好受，阳虚的人，而且阳虚我们说了怎么去，这时候不好受我们怎么样让他让好受点，给大家出了一些招。其实还有一个招没说到的，就是要通过运动， 用运动方法去调动人体的热能， 通过外动促进内动，这点上非常重要。为此呢我们给大家可以说呢创立了很多的外动的方法，比如说我们曾经讲过的19步长寿操，比如说手上的手指操，比如说心情按摩法，比如说揽功，你看看多少啊！你只要想健康，咱有方法，只要你认真去做，坚持去做，只是让你这天凉过得舒服，过得健康，那这样呢换来的是什么？幸福和快乐。好， 是的，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说到这儿吧。好，朋友们再会。 好的，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 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